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大牌意味着资本、历史和文化。大牌应该是精致、品味和气质。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。主打歌的好坏，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。手工定制，仅此一家，大牌主打歌。 唱功毋庸置疑的李克勤，刚才这首歌叫做《合久必婚》。相对于李克勤自身的实力而言，他实在不算是一个星途坦荡的艺人。他很早就出道，一度呢也被谭咏麟认为是接班人的不二人选，可是他在歌坛似乎总没有能够掀起属于自己的那个时代。 赶着下班的计程车，一笑而过，下班后不想回家的我，谁要理我？很多年之前我问朋友来陪我，有谁来爱我？的时候你认识我，最后还一起生活，为怕寂寞我们做了很多，最美口

我没有怎么了，我懂如何爱。